找谁呀、啊？ 嘿，我找你赵腊梅呀、 啊。腊梅没在家。 没在家，你说话。 哎呦，王先生，这回可兜不住了。 怎么了？ 四老爷来了。 谁？ 四老爷。 哇塞！ 您说这可怎么办？ 不得了。 不得了了吧？ 你有没有后门？ 我们家从来就没后门。 有没有后窗子？ 后窗户也都没有。 前边后边的两个窗子没有， 都没有， 所以你这屋里边没有对流的空气嘛。 哎呀，您就别管空气了，您可怎么办呢？ 不是，你把我处理一下呀。 我怎么处理您呢？ 哎呀，还开门 呢？您这么大的艺术家，我往哪儿处理您呢？ 那现在也不论了。 哎呦，那干脆 啊， 灶堂里， 吃不消。 吃不消啊， 烟熏火燎的吃 不消，你就将就了吧。 啊哟哟哟哟哟！ 叮咚叮咚，腊梅 来了来了。 腊梅， 四老爷，您来了，您干嘛来了？ 玫瑰花。 哟，还洋似的。 我送你一朵玫瑰花呀， 谢谢你了， 太太老爷花。花老儿， 四老爷您请坐。 甭客气。哎， 腊梅。 哎， 这又是谁呀、 啊？咱们 谁呀、啊？ 我是大老爷。 大老爷。 对了。 嘿，四老爷这回可了不得了。 哎、 大老爷来了。 哎。 哎呦，您留点神呐、啊。 哎。 大老爷。哎、 大老爷。 可不是吗？ 坏了。他是我上司 啊，那是啊， 我说不清楚了，我这回。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可怎么办？ 我想想主意。 我说您，我把您也藏起来了。 你藏哪儿？你说。 您干脆就面缸里。 面缸那么点，我这么胖。 你呀、啊，你就凑合了吧。 腊梅、 哎，来了来了来了！ 快开门啊！ 来了来了。 哎， 大老爷！ 哎，腊梅，赶紧把门关上！ 哎，好好好， 关上。 大老爷，您来了。哎 腊梅啊， 大老爷， 那个这档子事儿，老爷我给你办的怎么样？ 哎呦，太好了，那我就当面的谢谢您了。 哎，这么谢不行，你先陪我喝点酒。 哎，哎好。 哎，来来来来来， 大老爷请。 哎，请。嗯， 您走。 哎，我说这个腊梅啊， 老爷。 这档的事儿给你办得不错吧？ 不错不错。 你光这么谢和我不行啊。 那还要怎么谢呢？ 我听说你这京剧唱得不错。 哪儿的事儿啊、 哎、你得唱两句让老爷我听听。 哎呦，那就为了表达我对您的谢意、 嗯、 那就给您唱一段。 唱什么呀？ 给您唱一段大家伙都熟的苏三起解。 嘿，好，名家名段。来来来来来，你得来来来。 好，那咱们说唱就唱。 对，好，矿子得子，矿子得子，矿子得子，空来得矿能才不来唱。什么唱啊？ 没什么唱，那您就先给我们数板吧。 数一段数板。 好，大家都爱听。 哎、不行啊，看来这气儿也盯不上。 您就别客气 了。哎呀，我数这段板啊， 啊， 也快失传了。 哦， 我的老师教我这段数板。 嗯， 这是《乌盆记》里张别谷的数板， 读一份儿。 哎，这是专戏专用。